thing. Something real. Haters gon' say it's fake. Something real. All my haters gon' say it's fake. That's a part of my soul. I said, put your good hands all over me. No, this ain't clean version. What you gonna do with all that meat? Don't get up for me, sir. No question, I want it. Fire up, everybody smoking. Your friends, my friends, they ain't giving two cents in the morning. Don't chill, baby, you're the coldest. Go far, put them on notice. You know what I want. If I do, yeah, exactly what you like, talk to, yeah, got me singing, ooh, so baby, don't you mind if I do, look, put your filthy hands all over me, know the shrinking version, what you gonna do? Beast, when I leave the key open, huh? Walk to me. No question, I want it. Fire up, everybody's talking. Your friends, my friends, they ain't leaving till 6 in the morning. Call it real, baby, you the coldest. Go on, put 'em on notice. You know what I want, yeah. Baby, don't you mind? I do, yeah. Exactly what you like. Times two, yeah. Got me singing, ooh. So baby, don't you mind if I do? Come on, break it down. Don't you mind if I do exactly what you like, times two. Got me singing, baby, don't you mind if I do. Your friends, my friends, and they ain't giving two cents in the morning. 嗨，不睡的你，这里是 FM 97.4，在每晚12点为大家放送的空中不夜城，我是麦麦麦同学。快快下载听听 FM， 来我们的麦家族聊天室，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首页进一群，每天打卡，眼熟 ID 送福利，让我们每晚一起漫游夜空吧。 电视第二波，画面一幅幅过，左耳听觉，右耳闪躲，有眼睛独自寂寞，门没锁，进来坐，电话怎么没响过？我削了一个苹果，只放着没咬过，明明感觉你来吻我，却怎么没发生过？门没锁，进来坐，

了毒吧 Je vois la vie en rose Il me dit des mots d'amour Des mots de tous les jours Sans faire quelque chose 惊鸿一场落寞皮皮吹恰飞鸟肉树香是青春最放飞烛光与影引人来作战的父亲几回动摇山水俯仰间碧海大戏胜过日月辉我倒是青梅煮酒邀月举杯一笑胸出金钩飞渡口吹来笑语催热爱不倦游与天地同流我爱着璀璨山河你倒木收敛着激动盼的琴声啊也爱着日出日落平淡的乐为此刻摆荡绽放高歌我爱着世界辽阔为梦而活守护着一方小净土软弱也爱着金雕细琢松香幽默这烛火情是青梅煮酒邀月举杯一笑胸出金钩飞渡口吹来笑语如醉醒的几只烟吹至空的几素也冰冻吹不就吹热爱不倦游与天地同温泉热爱何为在世人间一乐

沉默，你给的问候温柔，所有都被一笔带过。 他曾说的话有没有兑现？他现在又站在谁的对面？谁又让你站在暴雨中的街角淋的整夜？曾被他逛过的每个路口，为何你停留不走？低头想了很多，每一句 goodbye goodnight 慢慢堆叠变成无奈，带给的伤害还在，变成了梦你醒不来。 他只是经过你的世界，并没有停留，只偶尔听说，谁说关于他你又会触动。 对他的思念 day by day by day， 从他的口中全都变成一句无所谓。为他而学的唱的情歌他早忘了，但是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排的前几位。看他的现状，他那份爱是我，谁会在意你呢？他早都忘了这也许对你是种折磨。你所有的所有只剩下他一个，可这种难受有谁能懂？亲密的照片和留言，前任进来的痛，谁又会来等你的手动？ 他只是经过 不睡的你，这里是 FM 九七点四，在每晚十二点为大家放送的空中不夜城，我是麦麦麦同学。快快下载听听 FM， 来我们的麦家族聊天室，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首页进一群，每天打卡，眼熟 ID 送福利，让我们每晚一起漫游夜空吧。 我是完美的小姐，我叫不完美。 我从口中冰从口入咬，我流鼻涕红，身材身材都灵。

嗨 ，everybody， 大家好，我是。干嘛？干嘛？干 想要说些真心话，都好难。我期待能不再说谎，不要再打圆场。能不痛不痒，就不痛不痒。你们说我是否太任性啊？ 求的不睡新人，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 打造 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 在听 天上飞着，回给受伤又沉默的人点燃希望的最暖眼眶。我像是跳回到勇敢的十七岁，在风里追着他都不畏，不再怕黑暗中我迷失的自己，我是谁？朝着他奔跑的我，让扭曲的可笑的残破的离开我，绝望过沮丧过，像灵魂陷入了沼泽，所幸他看见了我，让隐形的那条线怕黑暗中我迷失的自己，我是谁？朝着他奔跑的我，让扭曲的可笑的残破的离开，新的那条线答应我穿过远空，让我看见这命运中只要它牵引着我，在明暗的旅程中长长的回望，我绝望过的那条线，答应我穿过远空，让我看见这命运中引路的风。 欢迎继续收听麦麦的空中不夜城，就在 FM 九七点四，每晚十二点，跟我一起打卡最美夜空。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麦家族全年线上线下的福利活动，千万不要缺席哦。 我明

しれない。教訓ができましたな。泣くな泣くかもしれない。教訓ができましたな。 This girl seems so beautiful, softly absurd an angel. Oh damn, she really melts my heart. If I never wake up, 我想牵你的手。 If I never wake up, 缠绵彼此占有。 If I never wake up, 亲吻你的额头。 We don't wanna wake up, 沉沦浩瀚宇宙。 Oh no no no, 从日出天晴到乌云，或是电闪雷鸣，在我的身旁总是有你。拉上窗帘，近距离听你的呼吸声，在我的耳畔响起，散出了暧昧气息，加速呼吸，心跳频率，只为你。 You know I want you, baby.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